第21集，舍身取义。克拉苏斯感觉到了奈萨里奥巢穴中爆发的事情，就不由得暗骂了一句。他曾经竭尽全力侦测死亡之翼施加在恶魔之魂藏匿地点的种种精妙法术，并且他知道马法里奥一定也会这样做。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失败了。更糟糕的是，他与马法里奥他们的联系被切断了。这不是奈萨里奥的魔法造成的，而更像是某种像死亡之翼一样可怕的力量自动隔开了他和同伴的联系。他知道那股力量来自何处。即使对绝大多数巨龙而言，上古之神也只是一些传说。克拉苏斯知道，这些诞生于世界之初的强者远非传说中的那么简单。传说中，三个上古之神统治着当时那个充满了血腥和混沌的世界，那种邪恶就连燃烧军团的恶魔领主们也难以想象。这些上古之神一直统治着世界，直到世界的创造者泰坦们的到来，随后爆发了一场波及所有位面的战争，到最后上古之神失败了。于是这三个邪神被永远封印起来，没人能找到囚禁他们的地方，他们的力量被彻底束缚。对于上古之神，克拉苏斯所知道的只有这么多，但现在他怀疑上古之神已经找到方法将自己的力量延伸至凡间位面，正竭尽全力要挣脱出他们的牢狱。克拉苏斯一边爬过岩石山坡寻找马法里奥他们，一边思考着。他理清楚了所有的一切，从诺兹多姆被困到时间的漩涡，接着他们来到暗夜精灵和燃烧军团所在的时代，再次面对永恒之井，加上恶魔之魂的铸造。看来上古之神通过这些事情在打造一把钥匙，好打开他们牢狱的大门。这一切的关键就是撕裂时间，这样就可以毁掉他们的牢笼，一旦他们逃脱出来，就连萨格拉斯也会无能为力。克拉苏斯很难猜想这些古老的邪神到底有着怎样的阴谋，他们的生命等级远远超过了自己，就如同自己超过了一条蠕虫。克拉苏斯想到，必须尽快告诉阿莱克斯塔萨，巨龙守护者是整个凡间位面中最强大的生物，如果说有谁还能有机会抵抗上古之神，那一定是他们。如果五位守护巨龙将力量合并在一起，一定能够战胜那些古老的邪神。但大地守护着奈萨里奥已经变成了破坏者死亡之翼。想到这里，克拉苏斯脚下一滑，差点从山脊上掉落下去。这些上古邪神到底布置了一个怎样复杂诡谲的阴谋？他们扭曲了奈萨里奥，混淆了他的意识，成为他们的傀儡，可以帮助他们挣脱封印，同时还分裂并削弱了他们可能的一支劲敌。没有了奈萨里奥，其他四位守护者将很难对上古之神构成威胁。更糟糕的是，他们还困住了诺兹多姆。毫无疑问，这是他们的另一重阴谋。克拉苏斯停住脚步，靠在山壁上暂时歇息，绝望的情绪笼罩了他。上古之神用无数的时间和力量来谋划这场阴谋，安插了众多爪牙，一步步完美地构建起他们的阴谋。有谁能够阻止他们宏大而恶毒的计划？自己该怎么做？克拉苏斯完全沉浸在对这一恐怖真相发现的震惊中，甚至没注意到那个巨大的黑影早已完全覆盖了他所站立的地方。死亡之翼的吼声充斥在天空中，然后黑龙开始喷吐熔岩。如果换作别人，只需要一转眼的功夫就会变成被喷涌热气的熔岩所包裹的几根胶骨，但现在面对死亡之翼的是克拉苏斯，他太了解死亡之翼了，及时做出了反应，几乎只有毫厘之差。随着死亡之翼狂暴的熔岩喷吐向他落下，他以纯粹的金光筑起一道墙壁， 黑龙的喷吐恶狠狠地撞击在这道看似薄弱空虚的护盾上，护盾挡掉了熔岩，克拉苏斯绷紧身体努力保持住平衡，因为过度用力他全身都冒出了汗水，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在尖叫着要他屈服，但他没有。终于死亡之翼的攻击暂时停止，他只是要用一点时间来准备下一次进攻，不过克拉苏斯所需要的正是这一点时间。他在死亡之翼在怒火达到顶点时高举起双臂，然后消失不见了。 我会找到你，你逃不掉了。 克拉苏斯不可能和死亡之翼进行正面对抗，死亡之翼的实力高出他太多了，即使是克拉苏斯在最强大的时候也只不过是一位守护者的伴侣，和守护者本身是完全无法相比的。克拉苏斯通过传送法术躲开了死亡之翼的攻击，重新出现在自己逃走之处南边的一座山峰附近。他倒在一块山岩上吃力地喘息着，抵挡死亡之翼的全力攻击，再加上自己传送出战场消耗了很大的体力。实际上他本打算将自己传送得更远一些，克拉苏斯知道有一件事对他们是有利的，那就是怒不可遏的死亡之翼没有将他的力量用在应该做的事情上。克拉苏斯感到死亡之翼在用魔法侦测的时候非常粗糙，扫描的面积太大，速度又太快，马法里奥他们应该能很容易躲避这样的侦测，否则死亡之翼就不会有心思来对付自己了。很明显，死亡之翼现在一定认为偷走恶魔之魂的就是克拉苏斯，这比克拉苏斯预想中的状况要好得多。如果能够让马法里奥将恶魔之魂带回去，哪怕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是值得的，罗宁也会知道该怎样处置那件魔物。克拉苏斯强迫自己站起身，蹒跚着手脚并用地爬下山坡。尽管他这副身躯比任何暗夜精灵和人类都敏捷灵活得多，但他还是感到疲惫不堪。与此同时，他还一直注意倾听死亡之翼的动静，用自己远超常人的双耳确定那头狂暴巨兽的方位。有一次，死亡之翼从他的头顶径直飞过，不过他及时趴倒在一块岩石下面，没有被发现。死亡之翼一路上不断地用熔岩喷吐轰炸地面，却不知道正是他的怒火让他失去了最基本的判断。就在这时，死亡之翼认为这片区域已经被扫荡干净了，便折回头向山中的巢穴方向飞去。克拉苏斯看着渐渐飞远的死亡之翼，心中为马法里奥和布洛克斯感到担忧，于是他开始集中起自己的意念，放出了魔法。只见死亡之翼刚刚喷吐所轰炸出的一地碎石突然从四面八方飞向死亡之翼，有一些巨型石块就像黑龙的头一样大，狠狠地打在黑龙身上。死亡之翼吃惊地吼了一声，狂乱中转向了一座高山，险些和那座山撞到一起。克拉苏斯转身就跑，身后雷鸣般的吼声足以证明死亡之翼吞下了这个诱饵。克拉苏斯不必再回头观望，全身感官都在警告他，死亡之翼很快就会杀到了。在克拉苏斯的计划中，一切时间都必须恰到好处，他必须等到死亡之翼喷吐的熔岩就要落在他脖子上的时候。 我要把你烧成灰烬，把你烧成灰烬。 死亡之翼完全不害怕自己的攻击会对恶魔之魂造成损伤，恶魔之魂本就能够承受住这种强大的冲击力量。讽刺的是，死亡之翼身上的一块鳞片都可以成为这只原蝶的弱点，是唯一能够摧毁恶魔之魂的关键。克拉苏斯本来考虑在过去的这个时间点摧毁恶魔之魂，但害怕会让本来已经过度绷紧的时间线无法承受，所以最好还是按照原定计划让龙族得到恶魔之魂，希望随后的历史能够正常发展，如果还有可能的话。死亡之翼距离克拉苏斯越来越近，显然他确定要一击必杀。克拉苏斯绷紧神经，准备好了下一步行动， 而死亡之翼马上就要再次喷吐熔岩火流了。克拉苏斯咬紧牙关，随着一阵液体喷涌的声音，克拉苏斯所在的地方被淹没在了热气喷涌的岩浆里。死亡之翼在空中高高飞起，狂笑不止，疯狂地在放射出耀眼光芒的橘红色岩浆池上盘旋。随岩浆一同喷出的强大魔法能量让他一时间无法察觉恶魔之魂的位置，但他可以等待。奈萨里奥很高兴消灭了克拉苏斯，阿莱克斯塔萨的这个宠物之前就差一点搅乱了他的计划，可惜的是这个家伙连一点渣都不剩了，否则他很愿意找出一点残肢展示给阿莱克斯塔萨，然后再让他成为自己的情妇。奈萨里奥早就感到了他们两个的亲密关系，阿莱克斯塔萨宠爱克拉苏斯就像是宠爱他的配偶一样，就像那个无趣又惹人厌烦的考雷斯特拉兹。不过现在真正重要的是克拉苏斯死了，恶魔之魂又是他的了，他只需要耐心等待一会儿，圆蝶就在前面，被埋在岩浆下面，正等着回到他手中。但就在这时，一个令人不安的小念头打断了他的思绪。奈萨里奥想到这个敌人的狡诈多端，还有刚刚他和他的同伙偷走圆蝶的手段，于是奈萨里奥飞低了一些，尝试穿过混乱的魔法能量，感受他所钟爱的宝物。魔法乱流已经开始消退，他却依然察觉不到恶魔之魂的所在。 不，不！ 克拉苏斯在远处重新凝聚成人形，死亡之翼压倒一切的灼热攻击也如影随形地对他造成了冲击。他俯卧在地面上，再一次知道自己没能传送得够远。他希望死亡之翼以为他已经死了，恶魔之魂也随他一同被埋葬了。克拉苏斯自己也是一头龙，他很清楚每一个巨龙种族发动攻击时喷吐出的能量形态。他相信黑龙的熔岩会耽搁死亡之翼相当长的时间，好为马法里奥和布洛克斯争取到逃走的时间。现在的每一分钟都很珍贵，都有可能让那两个人成功逃脱。至于克拉苏斯自己，死亡之翼应该不会在乎他了，他可以休息一段时间，积聚力量，将自己传送到同伴身边去。他庆幸自己的方案奏效了，但如果死亡之翼察觉了他的计谋，他怀疑自己已经无力再做任何事了。精疲力竭的克拉苏斯躺倒在岩石山坡上，第一缕曙光正从他能看见的那一点地平线上显露出来。在这个阴森凄冷的地方，那一点光亮只能稍稍区分开黑夜和白昼。不过克拉苏斯还是很高兴能看到他。作为红龙族群的一员，他是生命的造物，而生命在阳光之下才能茂盛滋长。随着克拉苏斯的双眼逐渐适应了洒落的晨曦，他终于能够让自己放松下来，至少暂时是如此。就在这时，天空中又响起了雷霆一般得意的吼声，是考雷斯特拉兹。 我终于找到你了。